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大卫两次在一线队露面的时间间隔有两年之久，所以我们多少有些担心事情可能成功不了。不过我们也从未告诉过大卫我们的担心和忧虑。那一天比赛结束以后，我们跟他通电话的时候，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每天都做了些什么，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们他到底合不合经理的意愿。我猜这就有点像在学校里一样，你跟孩子们谈学业，不过除非你拿到考试成绩单，否则你永远也不会清楚他们在学校里学得有多棒或是有多糟。1995年年初的一天，大卫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的恐惧果然得到了证实。他说，爸爸，老板想把我租借给普雷斯顿，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我定位成……孩子，我认为这对你有好处，掌握一些在一线队踢球的经验，顺便再看看别人是如何踢球的。可是爸爸，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想蹬掉我。不，儿子，别傻了，他们只不过想磨练你一下。福格森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他说这会对我有好处，会让我变得强壮些。他还说我可以只在有比赛的时候过去，其余时间仍然可以跟曼联一起训练。 儿子，这绝对不可以。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就应该用适当的方式去，你应该待在那儿训练，因为要是你不这样的话，其他球员就会反感你，他们会把你看作是摩登时代的查理，那样你就会被人痛骂的。我总算说服了他，去普雷斯顿踢球是件好事。所以他又去找到福克森，告诉他说自己很乐意去，不过他想作为一名全职球员过去。他去普雷斯顿报道的前一天是星期天，那天晚上我再次跟他通话。怎么样，你没事吧，伙计？ 我很好，爸爸，就是有些紧张，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会没事的。 瞧，你呀，就直接过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埋下头来好好训练，你会没事的。星期一终于来临，我跟大卫一样有些紧张，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忍不住要想他，想知道他可能正在做什么。后来我跟他通话的时候，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们他在那里度过的第一天。 我想我踢得还可以，爸爸，不过我觉得蛮尴尬的。 为什么尴尬呢？ 我到那里以后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或者该做什么， 我自己找到了更衣室，然后我们的经理加里彼得斯就那样站在全体队员面前介绍我说，哦，这就是大卫贝克汉姆，他从曼联来，在我们这儿有一个月的租借期，从今天起他将主罚我们所有的任意球和角球。哦，这真是让人尴尬。不管怎么样，后来我们到外面开始训练，训练课倒是上得真不错，我很喜欢。对了，训练结束以后回来，我把球衣一脱扔在了更衣室中间的地板上，我去洗了澡换了衣服正要出门，球衣管理员却把我叫了过去，他说，大卫，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正要回家呀，他说，那么你的球衣是怎么回事啊？我看着他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对不起孩子，我们这儿不负责清洗你们的球衣，你得把它拿回家自己洗。我想这可能是大卫平生头一次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拿回去清洗，不过他能够把衣服洗干净并烘干，好在第二天再穿还是值得表扬的。虽说我暗中猜测他的女房东多少帮了点忙。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他为普雷斯顿踢的第一场球是一场友谊赛，桑德勒和我都准备过去看一看，但是大卫打电话说他只会踢半场球，所以跑那么远过去看不值得。我们听信了他的话就没有过去，可是我真的希望当时我们去了现场，因为他不但上场比赛了，还踢进了一记绝妙进球。这粒进球我还一直保存在录像带上。严格说来，他的首场比赛是在联赛杯当中迎战唐卡斯特。那场比赛大卫是作为替补列在上场球员名单当中的，这次我们说什么也要去，所以我们就干脆直接把车开到大卫在曼彻斯特的宿舍，再带上他一起赶往普雷斯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家俱乐部，但是我们受到了颇不寻常的礼遇，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好，在大门口就有人等着接我们。大卫下了车跟他的球队会合，桑德拉和我则被领进了董事专用的休息室。在那里，汤姆·芬尼，普雷斯顿及英格兰的传奇球员，同时还是该俱乐部主席，他向我们做了自我介绍。我真是没有想到，我的名人签名簿上又可以增加一个名字。接着我们来到外面的看台上坐下来一起观看比赛。大卫那一天在场上表现神勇，在深谷这块球场上他成为了一位英雄，因为他将一粒角球直接射进了球门，并且将比分扳为2-2平。 在职业足球比赛中，这并不常见。而且，如果你能在你的首场比赛中就做到这一点，那就简直成了童话故事当中的另一个篇章了。他在曼联的几名队友也专程赶过来看他比赛，像加里内维尔、克里斯卡斯帕、本索恩利以及马克罗林森等人，他们的到来对大卫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在一块长大的。最终大卫一共为普雷斯顿踢了五场球，我们每场球都跑去看了，至今我仍然保存着那些比赛的录像带，就像我几乎拥有所有他参加过的比赛录像带一样。快到月底的时候，他去见加里彼得斯，后者对他赞不绝口。加里告诉他，他在这里的表现棒极了，态度也相当敬业，赢得了所有球员的一致赞赏。他最后一次代表普雷斯顿出战是在对林肯队的比赛当中，那天每一位球员都出场跟他说话，并祝愿他一切顺利。莫耶斯现在是埃弗顿的经理，不过当时他是在普雷斯顿踢中场。他对大卫说，干得好，大卫，有你在这里真让人高兴，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能够留下来。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加里也曾经问过大卫是否愿意留到赛季结束以后再离开，大卫本人也渴望留下来，他十分喜欢这里，也开始认识到这的确对他有许多好处，所以他回答说他会去问一问福格森。大卫回到克里夫以后，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敲经理办公室大门，我猜这恐怕是他头一次要求见老板。他有些紧张，不过由于的确十分渴望能够留在普雷斯顿，所以他还是语气平静地告诉了福吉家里盛情挽留他的事情。他还说，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他愿意尝试一下。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福吉当场就发怒了，他把拳头重重地砸向桌面，大声吼着，你他妈的哪儿都别去，你就给我待在这儿，就这么定了。大卫感到很不安，不过他明白最好别跟老板争论，所以他就起身离开了办公室。当天晚上，大卫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向我们描述了他和福吉之间的谈话。忽然他又说道， 爸爸，我要在明天对利兹联队的比赛当中上场了。 听到这句话，我简直吃惊的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接下来是沉默。我实在没有想到，他刚刚跟我讲到的竟然是要上场，而且是跟利兹联队的比赛当中。最后我终于憋出了一句：不可能吧。真的，爸爸，是真的，我会上场。显然大卫和福吉见面的时候，福吉并未告诉他这个消息。相反，他想让大卫自己去看贴在通告栏里的上场球员名单。当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卫一提到要延长跟普雷斯顿的租约，福吉会那么暴跳如雷。不过，他让大卫代表曼联打这场比赛的决定，又让我们目瞪口呆。等在我们面前的，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而紧张的期盼又在时时刻刻地加剧着。那个时候手机通讯还不怎么发达，所以只是在赛前的半个小时，我们才得知消息说他将会首发出阵。我的神经立即绷紧了，感觉就像有人抓住了我的胃，使劲地扭来扭去，太可怕了，我简直就快呕吐了。我的儿子不仅仅是在为曼联，他和我两个人自始至终一直支持的球队做他的首场表演，更是为曼联而迎战利兹联队。这支队伍也许是我们最痛恨的头号劲敌了。这两支强队之间的比赛往往十分激烈，抢断凶狠，根本没有时间和余地去喘口气。我从不怀疑大卫的应对能力，不过总应该有些更轻松的比赛好让你做首场演出吧。桑德勒和我一起坐在家属观众席上观看比赛，尽管我不喜欢在看球时跟他坐在一起。通常情况下，要是我的妻子坐在一排座位的一头，我会坐在另一头，因为我们总是互相让对方感到紧张，他会为大卫感到担心，而我会嘀嘀咕咕地小声评论大卫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而这时桑德拉就会冲着我火冒三丈。我得承认，在看球时我的确会自言自语，还会骂上两句，特别是在大卫踢得不好的时候。而这一次，我们两个坐在了一起，观看大卫的比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大家